好啦，十二月十二号出街嘅星期二得到，咁啊六啊系即刻早一日啦，系嘛？我哋都唔会星期二六噶，因为星期二六嘅大家星期三先能够听到噶啦，吓咁啊十二月十二号咧就系、是、一个新兴嘅节日，而家除咗光棍节之外，十二月十二号啲撚屌嗰啲叫做咩电商搞埋啲咩节日出嚟叫人买嘢喎、啊，又吓、啊， 又 我见到又系咁样、啊，你庆祝西安事变啊？西安事变对共产党真系庆祝啊！冇佢一早已经冚党产噶啦，系嘛？喂，几万人长征死剩几千人，系嘛？成档嘢得翻喺延安里面，系嘛？种鸦片开 sex party 之外冇嘢做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又俾佢好彩啊，过到关吓，跟住咧好似咧嗰啲末日论咁样啊，一仙就变一蚊，就无端端发达啊！成个中国俾佢即系 发梦都估唔到佢自己 系啊！ 你毛泽东谂都冇谂过。 1935年啊，自己做紧桑家犬嘅时候啊，点都估唔到佢可以夺取全国政 权。你唔好讲话三几年谂唔到啦，根本四五年打完， 四五年系啊，打完 都谂唔到啊。嗰阵时佢谂住，老实讲，嗰阵时佢谂住求其有得生存就算噶啦。 嗰阵时咧，其实状态都好紧要，佢系有机会，当时系谂住攞一半，即系咧苏联 长江以北， 苏联就谂住佢占咗长江以北。但系 咧，佢收货噶，其实佢收货噶， 佢收货噶啦。但系咧，嗰阵时见到个势色唔对嘛，因为咧，喂，骨牌嚟嘅，一座骨牌推落去，一冧晒咧，全国输晒，系嘛？ 即系而家泛民咁。 泛民嘅嗰个情况咧，坦白讲，差过1949年嘅国民党，因为咧，你嗰个实力实在太悬殊，因为咧，你根本就冇，其实系冇还手之力嘅。系咪？嗱，咁啊，而家今日咧，星期一我录音嘅时间啦，咁就 发生件大事喎、 啊。咩大事啊？ 哦，包围立法会啊， 开始 包围立法， 包围。 因为咧，我哋个人咧，即系我哋咧，对于中文嚟讲咧，我哋会有个严格少少嘅要求嘅吓、啊。当咧你人手，即系坦白讲啊，所有嘅出席者每人手拉手都冇办法包围立法。 曾经有嘅， 而家唔得。 嗰阵时曾经试过手拉手，真系 嗰阵时唔使手拉手啊，净系人企喺度啦，一个个企喺度，成个立法会包到晕晒，包冚啊， 有包冚七千人啊，最巅峰嘅时候。 嗰阵时系包冚立法会。喂，而家一个人就系一条，一人一个，即系手拉手都冇办法围立法会一个圈啊！喂，成个民情已经唔同晒，系嘛？ 喂，可能唔系、啊，因为咧，你知啦，佢哋咧今晚开始扎营啊嘛，咁扎营有啲营好似个蒙古包咁啊嘛，系咪咁样包围咧？佢可能你嘅语言艺术，你可能你唔明啫、 哦。喂，可唔可以嚟一招诸葛亮空城计，佢即个空营计啊，攞啲空嘅营包围住个立法会， 都系噶，即系好似以前咁，咪 出翻几千个， 跟住夜晚咪翻去瞓，日头咪翻嚟继续坐咯，都习惯咗噶啦，连啲泛民都系咁噶。 咁 啊， 都唔系第一次做， 你又唔怪得人哋咁做，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咧，而家佢哋咧，老实讲系好想咧。再重复以前嗰套，可以 call 到即系成千上万嘅人出嚟，但系咧，而家你睇成个民情，喂，其实真系攰嘅，所有人都攰晒嘅，即系经历咗几年，我哋其实节目讲咗好多次噶啦，个个市民都攰，唔系 净止攰嘅，系唔知点做好啊！即系你好似以前就觉得，即系有个声势，点都有啲用嘅，咁啊出去。大家好似乜都冇用咁样啊！而家啲人系咁嘅心态啊！ 所以而家未炒咩都掂咯，个个真系挂住炒咯，啊，全部将所有嘅力量去炒 咯。即系同嗰阵时好唔同咯，记唔记得咧？嗰阵时王维基咧话唔发牌佢咧，俾佢咧，哇！嗰晚即刻几多人 集 嘅， 十 万人啦，系咯， 仲有十万人，嗰十万人唔系全部都系支持民主嘅人嚟嘅， 系 佢哋系 支持冇电视睇， 佢哋好多香港市民咧，佢哋 真系核心价值啦。嗰次 严格嚟讲咧，就系、是、浅黄。浅蓝沟埋嘅，因为嗰日我哋去现场睇咧，嗰啲面孔从来未见过嘅， 嗰、那个真系核心价值嚟 嘅，示威抗议从来冇见过嘅人嚟嘅，个全部新面孔基本上，即系咧，当然唔系话全部啦，咁亦即系支持民主理念嘅人，亦都有好多见到，但系见到咧好大比例。即系我谂，起码有七八成咧，系我哋以前未见过嘅面孔嚟嘅。咁佢有超过十万人喺政府总部啦吓，为话包围政总。咁但系你谂下，回想翻呢几年咧，抗争个力量咧，其实有个问题嘅，就系咧你冲嘅时候一窝蜂去冲，但系咧你收唔翻啲兵翻嚟，即系咧你 选兵折将有嘅事，有嘅事，你讲勇武嗰啲啦，系嘛？初初都可能俾你煽动到呢啲人，你掟砖嚟跟住嘅掟砖。哦，到第二次你一叫，啲人散捻晒，跟住咧你一话即系袭击上嚟咧，啲人惊会唔会我俾人拱咗上前面，你去埋我嗰份啦。 而家都未少，而家都未到到呢个地步啊！而家个问题就系、是、你如果你有头先讲嗰样嘢，都仲叫有人出嚟啊！但系而家个问题系连出嚟嗰下都唔见啦。 唔系啊，而家唔系啊，即系你听埋我讲就系咧，你而家讲最激动嗰班啦，跟住我哋讲和理非非啦，初初游行都有三五万人嘅，即系缩啊，萎缩到以前喐下都超过十万人啊嘛，跟住缩到三五万人，跟住而家连一万都冇啊，系民阵自己报嘅数，连一万人都唔够啊， 系两千啫嘛， 唔系啊，即系讲翻之前嗰个乜嘢大游行有一次， 系一万人够， 得九千几人，佢自己报啊，以前起码都报五万啦，而家自己都唔够胆报一万啊，齐头都唔够胆报，即系话俾你听，而家连和理非非啲人都唔出嚟啊，即系大家要正视个问题，连和理非非嘅人都唔出嚟，跟住咩反威权二千人，当你连和理非非都 系因为反威权，你都做咗三次啦嘛，即系嗰只系第三次噶啦， 第一嗰只系第三次。第二嗰次根本就好多人唔知道，根本宣传就好曳， 即使宣传足都冇人嚟， 咩都冇人嚟。 你唔够政府嚟啊？喂，佢反威权系唔知礼拜日啊嘛，佢礼拜中七七七嗰度已经整咗个民调话支持特区政府系大升嘅，仲反咩威权？ 仲有啊！一地两检支持嘅市民超过半数，跟住仲有喎，以前咧一般咧反对拉布都唔过半嘛，而家又过埋半啦，反拉布嘅人，支持拉布嘅得翻好少，咁变咗咧成个民情转啊，当个民情转嘅时候咧，作为一个政治从业员吓，因为你哋而家呢个身份咧唔能够讲系从政啦，系嘛？你哋咧因为老实讲，人民只系手段，嘅议席先至系你哋嘅最终目的。其他嘢已經係唔重要嘅，因為咧人民咧喺你哋心目中只係嘅一隻棋子嚟嘅啫。要用嘅時候就叫人民支持。 當然啦，呢啲係我哋原則派嘅基本原則嚟噶嘛。 同埋咧， 你咪變咗策略派咯。如果你係為咗人民就，我哋為議席啊嘛。 同埋啲人其實好多咧都係佢哋啲人其實係好多市民其實本身係冇乜立場嘅。佢哋嘅立場點樣定出嚟咧？就係睇咗呢啲政府嘅民調出咗嚟嘅時候咧，佢哋原來冇乜人。赞成拉布嘅就，咁得，即系你哋班友搞事，佢哋咁样噶嘛个倾向系， 唔系，同埋咧，即系经历咗呢几年呢三年嚟咧，由一个雨伞运动，跟住到呢个激进派冒起，到激进派玩完，跟住到咧选特首有白票党，成个民情咧已经系即系差唔多180度转咗过嚟噶啦， 仲有黄台阳都走埋佬啦已经。 嗰、那个已经唔重要啦， 我知啊，即系俾人觉得个感觉上都带头有头， 我都系咁样讲啦。我哋咧就成日俾人闹，话我哋成日闹白票党。其实最重要嗰个转捩点就系白票党啊嘛。 系啊， 因为当人民全部嗰个集中，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团结，同埋咧做到一个氛围，系可以大家都可以放低一啲嘢去支持一个人嘅时候，你哋喺度破坏咗，变咗人。你觉得喂，我哋想咁样，你哋啲从政嘅人唔系咁谂， 因为当时咧白票党以长毛为首咧，佢讲噶嘛，胡苏真系阴点咁啊，赢鸠硬噶嘛。如果我而家我唔反佢，将来佢民望去到90，我哋点反佢啊？所以而家反定。咁当时我哋话唔系，好明显阴点嗰个林郑，你睇下西环企晒佢嗰边噶嘛。当时我哋都系咁分析噶，系咪？咁我哋如果系成个呢个反对派泛民，你团结一致，起码你嘅声音话俾北京知道唔系，我哋香港人唔捻中意林郑，佢哋唔系， 亦都话俾香港人知，听我哋而家系企喺香港人最大多数嘅人支持一个人啊嘛。嗰啲人支持佢， 但系佢哋嘅客观效果出嚟做咗啲乜嘢咧？系话俾你知，胡素贞唔系我哋香港人嘅支持，唔系我哋香港人最早支持嗰、那个，我两个都唔捻中意，而且主力佢仲要打击胡素贞啲，我都唔明啦。佢话胡素贞系阴点嘅，当时我都勾捻晒头，喂，西环企捻晒喺林郑嗰边，阴点边个好明显啊？其实系嘛？不过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为尽人事，系嘛？希望团结所有可以团结， 因为你自己有个声势喺度，大家企埋一阵线嘅时候。即系中央又好，西环睇到你咁嘅时候，有啲嘢佢都唔敢做，因为你嗰啲人系企埋同一条线啊嘛。但系你而家都搞散 晒，最紧要咧，当时就系咧，你冇将个民意 放大出嚟俾人嚟睇嘛。就係、是、咧，你一個民調初初胡蘇珍嘅民調係到50几60%，林鄭先係30几、20几、30%，仲有嗰陣時佢嘅評分係負分嚟嘅。你中央如果可以支持一個，你要一直咁維持落去嘛？但係有佢哋白票黨出嚟咧，係點講咧？喂，而家啲人講，你投胡蘇珍，你條泛民300家投曬落去都輸啦。喂，唔係咁講啊嘛，依個係一個鐘擺效應嚟嘅。你話俾人知，佢係香港人先係認可嘅，因為超過60%嘅香港人支持佢做特首。你中央如果要同香港嘅60%嘅人即係過唔去，又或者要強加香港人身上咧，香港人都可能會逆來性受噶。唔通我同你打過啊？冇可能啊，冇得打噶。不過你中央會做好多，即係做出嚟好肉酸。 不過咁講，你要記翻，你要記翻。根本當時咧已經係拋離咗個民望噶啦，但係都冇用。 唔係 拋離咗，你揾翻當日嘅，你揾翻當日嘅數啦。 兩個越嚟越接近啦。嗰陣時林鄭追緊上嚟，仲有喎、 啊， 你有泛民出嚟 追到，冇追到， 梗係有啦。 你唔信？你揾翻啲資料， 你可以揾翻資料。 其實係冇嘅，其實根本就已經贏咗，根本就已經今日喺民望上邊咧，已經係算好彩嘅啦。坦白講， 唔係啊，你明唔明啊？就係因為香港有一班反對派嘅 icon 人物出嚟話你胡蘇珍唔係佢哋嘅，唔係佢哋嘅選擇啊嘛。 我就始终觉得，即系呢班人咧，就真系完全唔识睇民意噶啦，即系完全咧系冇，系真系净系得自己就顾住自己嗰饭，然之后咧就信咗即系得套嘢咧就照去。但系咧，我大胆啲讲一句啊，以当时嘅情况咧，就算瞓埋落去都冇用嘅，呢个系事实。但系你要记住一样嘢，就呢班人出现嘅问题就系话。你俾人睇咗你嘅政治判断实在太曳啊！ 唔系佢哋嘅政治判断太曳问题，系头先讲得最简单件事，即使林郑系赢够硬都好啦，容许我讲咗好耐冇讲，我话，但系当香港人系接受咗胡苏贞嘅时候，你全部企埋一齐嘅时候。即使当时宣布咗林郑系赢嘅话，我条心都有条刺，我明明支持佢呢、这个人，你俾佢入闸嘅。你而家我哋香港人想要胡苏贞做特首，你都唔俾我，我自己嘅反抗意志我仲有啊，我系仲有啊，即系你下波嚟屌你老母，你唔理我，我下波我再嚟，系咪啊？但系而家唔系，因为你而家你呢班咁契弟搞散咗嘛， 即系你两方咧两边叫。对阵嘅时候咧，你冇可能企咗，你冇可能你企埋一边，你唔系一条心噶嘛，系咪先？好明显，大家睇到喂，西环其实喺林郑嗰边，你作为香港系咪？如果你仲话觉得自己做反对派，你反而攻击一个西环唔撑嘅人，即系系咪？另一个你就唔捻理。 哦，呢、這个同意嘅，呢、這个系同意嘅。 喂，再叻啲啊，逼上梁山就夹住阿胡苏贞，屌你老母閪！摆佢出嚟同你怼添啦，之后。 但你咁样变咗削弱咗自己个整体个气势同个实力。 冇啦，喂，大家要团结嘅时候，你就同我讲理念，讲乜撚嘢理念系嘛？ 即系如果你俾人知道你哋嗰边就系同一阵线嘅话咧，喂，你反对边一定系惊嘅。 佢唔 单 止系讲理念咁大镬，咁 喂根本就唔系老咁嘅，根本就冇理念。讲理念，你长咩长毛参咩选啊？ 嗱，呢个冇错啦。 你本身都系策略派， 唔系其实 你本身就系投机派，根本就唔系策略派。 其实成件事咧， 一啲策略都冇。 其实成件事咧就系由头到尾。那個 move 全部都是出問題的、 啊、 所以第一長毛沒有理由真的參選的、 啊、 因為你完全將你自己過去的事是打散曬，呢個第一點。仲有跟住發生咩事呢？就係跟住落去到長毛收翻啦，然之後你人哋睇到你一樣嘢嘛，就係話喂，你又話兩個都唔啱，一個即係你兩個唔可以話即係 less evil 啦。好啦，我當你得啦。咁但系个问题，人哋睇到你系怼边个啊嘛， 净系攻击西环唔要嗰个嘛， 你睇到你怼边个啊嘛。 当时人哋如果你话心水清啲，你觉得喂，好似你系西环嘅人多啲。 咪你见到老懵懂揽住林郑月娥，你仲唔明？ 唔系啊，老懵懂同西环全部企晒嗰边咧，你净系攻击胡苏贞啫，你冇攻击林郑。 咪因为佢 好似你有反咁样。 我唔知啊，刘生，你喺咪度？ 嗯， 嗰日咧喺中环。啊！胡苏贞坐巴士喺嗰度，你喺度啦。 我有 。我喺度咧，我哋自己跟住喺个不期而遇啦。你睇下几多人包围住胡苏贞，同你而家包围立法会，唔系系扎营啫。唉，唔好话包围啊，咁家产成日约埋露营嘅，屌你老味，即系唔系笑话大惊，但系咪？我哋听日去行山，各自喺嗰度等啦，卒之得过。 即系一捻嘢。 哦，呢个未呢、這个未算，就系、是、等于咧大陆话 反亚视嗰次， 唔系等于大陆嗰一镬，但系大陆嗰镬咧就有人就话走去出海保卫钓鱼台宣示主权，结果网上好多人响应，跟住去到海边咧就终于有十零个，然之后出海咧冇人出。 嗯， 我亦都话俾你听，但系你错啦。唔一样，因为网上都冇人响应包围立法会，有嘛？有嘛？ 少 听到， 少啦。 我呢个人已经系咩都睇。 讲咯，喺网上咩包围垃圾会嗰啲咁样咯。 嗱，因为咧，我一定要老实讲啊，即系咧，用一个大家都会遇到又或者咧会睇过嘅一个画面，就系、是、咧后底乸点样对呢个叫做咧？唔系亲生嗰、那个，通常系点噶？后底乸对于唔系亲生嗰、那个， 前头婆生、那個， 尤其是大婆生个仔啦吓，佢、自己有一个嘅，大婆有一个仔，咁咧佢咧就对自己嗰个好捻严，就会对大仔嗰个咧，即、就、系、是、大嗰个咧，好捻重，重捻到佢扑街，嫖赌饮荡吹有鸠佢，做咩坏事翻嚟？唔系，都系人哋衰，你啊，梗系太好心啦，俾我啊，我啊打捻死个扑街家产噶啦，你冇问题啊，大官系嘛？ 黄赌毒都冇所谓， 一定系中你嘅，中捻到你咧变咗一个人渣。喂，而家咧你有冇发觉依近呢一年来啊，泛民所做任何一件事咧，基本上你咧背弃咗人民啊，又是白票党之后，你唔系讲泛民咧，讲你一班人咧，你背弃咗人民。你见你 call 唔到人出嚟，就系好明显就系人民已经用脚嚟话俾你知，我唔捻再信你嘛，系咪啊？你而家企喺白票党催人出嚟。就算黄之锋都吹唔到咩人出嚟㗎，係佢坐完监出到嚟，或者坐完监之前，人哋就又有几万人出嚟同情，因为大是大非唔讲嗰啲嘢，係咪先，嗰啲暂且放埋一边。 佢啱啱入贼嗰次囉。 係啦， 嗰次。 咁但係呢，而家你试下你再 call 人，咪二千人啦，啱啱。原因就係点解呀，以前平时十万㗎呢啲咁嘅 call 亲出嚟，因为而家 DQ 四个议员㗎嘛，呢啲系五十万人至十万人嘅嘅， 因为如果你四个支持你啊，即系以呢个热狗逻辑啊，屌你老咩，你四个人加埋十几万票噶，屌你嗰十几万票企出嚟啊，屌你老咩投票俾你嗰班啊，呢个十几万人啦、 啊，系啊，点解冇嘅？系咪？你哋要问一下啲票去咗边度？就系、是、因为对你哋冇信心咯，丧失咗信心。咁你睇翻咧， 唔系丧失信心，系对你哋失咗信任。 再睇翻呢排。发生嘅事，好似你话喺立法会拉布，你见咧民意唔系企喺你嗰边。而家拉布都话超过反对你拉布人已经好多啦。啊，你话拉布有用？问题就系咧，而家唔系以前个时代啦。而家随时剪你，议事规则随时改，系嘛？ 唔系，而家都拉唔到啊。因为问题就系你去到三月补选，而家仲有三个月啊。就算唔剪你布，你都拉唔到啦。 嗱，呢个就一个大问题啦。你啲市民都话都唔中意你拉布噶嘛，你仲喺个议会度继续拉布，玩一手，你连到时个投票都死埋啊！即系市民觉得喂，你都喂， 系啊， 与市民 呢个有机会系中巴效应去咗另外一边，因为咧啲人标签 浅蓝同浅黄嘅人其实分野都好低嘅啫。 系， 但系当佢好厌倦你呢班人嘅时候。佢唔好话佢中摆，佢唔出嚟投就你就输啦。大家争嘅百分点好少。 系啊，佢如果唔出嚟投，好大镬噶。因为咧一二年系嘛，有某个政党当时芒果都未离开嗰个政党咧吓，就因为拉布咧就而大升嗰啲票。但系咧今次调翻转头，有机会系因为拉布而大败。点解咁睇得咁悲观呢？因为你见成个民意操弄喺人哋手上。民意唔系企喺你嗰边，得翻份苹果日报而家梗系买 bitcoin 同埋买日本楼、买泰国楼，系嘛？咁佢因为佢冇收入啊嘛，钱系绝对系捻住个喉咙噶，系嘛？老板叫佢做咩，佢咪做咩啦？吓、啊，唔通佢唔够钱出粮，你帮佢出啦？冇可能噶，系嘛？咁所以咧，变咗苹果日报咧已经唔系以前嗰个角色。亦都唔会去， 佢都做唔到啊！唔系佢系以前个角色都做唔到啊！因为而家卖报纸即系除咗我呢啲咁嘅死硬派之外，仲有边个卖报纸？ 冇啦，份报纸薄到薄捻个信报，系咪？边个买佢啫？系咪先？ 就嚟同文汇大公差唔多噶啦， 文汇大公送啊嘛， 薄到一年初一嗰啲啊嘛， 系啊，即系咧，你睇翻嗱，而家咧，老实讲啊，泛民。有几个激进派就好似嗰啲后底乸咁样，不断咁样话俾听要点样做，点样做。但系咧，你每做一个动作，坦白讲，人哋即时对策。嗱，啱啱你话要拉布，人哋咪加会咯， 加到下个礼拜梁君彦一加加一路加落去咪一定过晒㗎。过咗议事规则任佢过囉。你而家无论耍咩招，你只係话俾人知你嘅软肋喺边度，人哋就咪封埋你个位囉。每做一个动作，人哋就封你一个动作。你基本上以后系寸步难行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而家老实讲啊，成个民情你哋都唔去，你都好似发紧梦咁样，仲以为而家仲系当时一呼百应，一区有十万人出嚟撑你，包围政府总部嘅时代已经过去咗啦。你哋要睇翻个民情，点解市民唔出嚟啊？支持俾你投票俾你嗰人，点解唔出嚟啊？你哋俾人 DQ 咯，咁严重。 所以我想讲下咧，梁家杰咧，即系仲发紧梦啊！佢仲成日咧 recall 翻咧，话记唔记得当时五十万人上街反对呢个廿三条啊？佢哋阻止议事规则咧，就会廿三条就嚟噶啦，快啲出嚟啦！好，喂，都冇人出嚟。 唔系啊，佢哋咧真系 仲喺嗰个时代啊！ 佢哋咧个思维冇进步过啊！零三年咧，唔系因为政府太衰啊，系因为楼价太低啊！当时五千九蚊尺啊，知唔知啊？唔系太古城啊，系。帝景园啊，五千九百蚊一尺咋？ 而家咧， 而家两鸡零嘢，唔够三鸡，两鸡几咯？ 咁鬼知得唔出嚟啦！ 当时系跌捻到咁样，你知唔知啊？太古城三千几蚊，四千蚊尺咋？ 零三年咧，政治因素廿三条咧，其实吹唔到咁多人。 是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个人个心好灰啊，跟住系啦，跟住俾你打压我，我觉得我系要行出嚟啫。 系啊。 你唔好成日喺度，即系幻，仲喺度幻想紧啊！100万人上街，大镬到所谓雨伞运动都唔使理你啦，人哋 系唔系？而家咧，老实讲啊，而家真正可以做啲乜嘢咧，就系、是、减少你哋犯错，令到市民唔好憎你哋，唔好继续离弃你。因为咧，我可以大胆讲，而家即系除咗固有嗰两个大党之外咧，即系冇乜点大嘅犯错啦吓。而家嗰啲激进派咧，坦白讲啊，你哋每做一样嘢，只会令到市民更加唾弃你嘅啫。 都唔会嘅，因为根本都睇你唔到。 同埋咧，我见公民党咧，阿杨岳桥咧，都依家都参与埋，冲出去呢个主席台举牌喺度抗议啲咁样。 唔系呢个其实同 Facebook 有关嘅，呢个系绝对同 Facebook 有关嘅，因为咧佢绝对系一个咧系 Facebook 议员嚟嘅。呢个杨岳桥绝对系一个 Facebook 议员嚟嘅。总之咧，而家呢个一个比较年轻啲好咧新世代咧，佢哋就系逢系有议题咧。佢哋咧都系希望咧喺网上面咧就得到声势，但系咧如果你唔系做好啲地区嘢，或者咧即系打好个根基咧，你就赢咗拉数就输咗票数嘅一定吓。 只有民主党系真真正正咧系中流砥柱。 唔系佢哋有做地区工作啊嘛，佢哋啲嘢咧真系其实民建联差，其实就系差民主党嘅所有嘢。根据你嗰个复制出嚟啫嘛，不过改个牌头啫嘛。 但系人哋因为佢嘅资源多过你啫嘛。 系啊，资源多过你。 但系咧，而家嘅民主党唔系话拆佢哋啊，佢哋咧肯用心去谂、嗯。你睇到依家佢哋攻守有道，但系咧我做乜嘢，你哋嗰啲人就即系得罪讲句就拖后腿啦，或者屌鸠我，总之我做乜捻嘢你都要同我持相反嘅，吓、嗯啊、你哋先至啱。个问题咁啫，你甚至公民党冇地区工作噶， 公民党完全喂，公民党只系靠政治明星嘅啫嘛， 佢历来都系噶啦，佢历来都系噶，嗰日到依家都系 冇噶，从来都冇。 但系所谓政治明星，当香港人都唔再相信你嗰套，就已经唔系明星。 当香港人咧，那个叫做咧，那个经济越嚟越好嘅时候咧，就冇人相信政治明星，因为咧当时系经济好差，咁啊啲人咧调翻转头就谂住你啲专业人士会出嚟救到佢哋。其实系咁嘅啫，公民党点解爆出嚟就系因为佢哋一班大状，一班专业人士喺香港市民心目中，香港嗰时系水深火热咁啊，零三年，所以咧有一班叫做咧大律师出嚟，好似救世主咁样，咪变咗好多人拜佢哋咯。点解拜佢哋啊？佢哋有啲咩做到为咗你做到咩出嚟啊？冇啊！佢哋系救世主嘛，佢系输尊降贵嚟救你嘛，而家 即系一场官司100几万都唔嚟搞啦，帮大家市民抗争， 即系类似咁咯，即系类似咁咯。所以咧，公民党佢到而家都仲有一个政治老本食嘅，但系民主党咧就调翻转头咧，佢哋咧系即系啲票咧调翻转头，真系可以 call 得到翻晒出嚟。 咪仲有一样嘢，民主党因为换咗世代， 系 呢、這个好重要嘅。你话如果而家仲系班旧人咧，第一就体验咗你，第二就嗰班旧人。本身已经做到滑晒牙，但系而家呢班就唔系、哦， 包括黄碧云在内嘅，虽然年纪都有翻咁上下，但系佢 同胡志伟佢哋真系做紧嘅。 咁你睇佢哋本身 佢哋咗，佢哋本身咧，即系可能你话佢系咪资质好好就未必系，问题佢哋肯勤力，样样都肯做嘅。 同埋对佢哋嚟讲系新鲜啊嘛，即系你谂下，你刘慧卿啊嗰集做咗廿几三十年嗰啲，喂佢真系即系望落去已经呢啲嘢系好似好。即系好惯噶啦，佢已经唔会有咩新鲜感，唔会话有啲咩新嘢谂出嚟噶啦。 喂 ，Dipper， 你讲起新鲜感咧，喂，其实新民党都嚟紧嘅，佢都有呢排见佢都有搞一啲地区工作嗰啲咁样。 唔系新民党不嬲搞好好多，佢系以经济为主嘅，就讲下啲咩投资啊，讲下啲即系比较专业少少嘅嘢。 佢本身 依啲街坊 feel 嘅嘢都多咗。 唔系佢本身系唔少，因为你仲有你记住一样嘢，新民党咧仲吸收咗以前嗰个公民力量入去嘅。 即是沙牙仔的档 位。是啦。咁所以点都有啲嘢收咗。 但係我哋都要讲返一下啦，点解呢我哋会一路都批评呢种咁嘅作风呢？第一，你见到成个民情唔喺你嗰边，你呢就要懂得叫做呢攻守有道，或者呢进退要有据先得，就唔可以好似啲病态赌徒咁样嘛。哇，本来我赢喎，而家你不断回忆緊以前赢嘅，只好似梁家杰咁样囉，50万人上街撑鸠我嘛。 即係肯定呢个系策略派。 我话俾你听啊，我就系一个病态赌徒，我用返我过来人心去佢嗰个经历话返俾你知。而家你已经输撚晒㗎啦，你仲要唔紧要，我屋企仲有，我按撚埋间屋，冇人，我阿妈仲有张身份证，佢仲有份保险，佢一死我就有200万啦，我埋佢攞埋我阿妈份保险出嚟，老豆都未死啊，老豆仲喺度。喂，你等于攞晒出嚟再压落去，希望一铺翻身，冇噶。 呢个同我以前做生意一样嘅，早唔知咧，赢就要赢到尽，输唔份输，要输到底，输到条底裤都冇埋，破产为止。 话俾你听啊，赌徒点戒赌啊？当你输到全世界一蚊都冇得借嘅时候，你就有得戒赌啦。系咪？但系而家咧，你作为政治人，你唔可以攞市民出嚟同你赌啊，因为咧。调翻转头，市民唔制啦，而家市民唔埋单啊！你明唔明啊？你无论签几多借据，都冇市民帮你埋单噶啦。你睇下而家好明显，长毛就一个例子啦。咁多年嚟打嘅官司，起码输咗2-3千万啦，最少。 即系好似我哋嘅玩具大王啊，嗰、那个曹咩子啊？ 唔系蔡志明，曹贵子系佢只马嚟嘅。 咁啊，跪喺度啊，成家带埋去同佢借钱都唔借，一样。死嘅借佢冇用， 而家冇。 佢讲啫， 而家曹贵子系气质嚟嘅，嗱阿力士圈都冇用，我一定要讲埋，因为咧好明显，当一个人输到扑街嘅时候咧，只能够咧暂时唔到，你明知自己唔得，唔好继续乱嚟啊！你继续乱嚟咧，只要输埋你手上嘅筹码嘅啫。而家咧，应该就系点解咧？你一个议员，立法会议员有92000人工，再加啲实报实销，再加请人嘅津贴咧，每个月系差唔多成300000嘅立法会俾你呢个公帑嚟嘅，一年20几万啦，20几30万啦，一年有成起码有300万以上嘅公帑系俾咗你嘅。你唔好话攞晒啊，攞晒冇可能啊！你要去打机，要食饭，要供楼系嘛？喂，你都有部分出嚟做下啲启迪文字嘅嘢，做下啲教育嘅嘢，大众嘅教育嘅嘢，深耕细作翻几年，系嘛？将嗰个民情咧累积翻部分人企喺你度，但系呢样嘢咧唔得噶，坦白讲啊，因为站在佢立场咧，我咁做咪失咗踪， 唔系 喺镜头消失咯。 有一个做到， 嗰、那个咧你想讲嗰个，我话俾你知都做唔到，因为佢嗰个咧主力咧都系去咗佢个自己生活嗰、那个改善自己生活质素为主，我觉得你又见到佢有咩启迪大众嘅嘢出嚟冇吓？ 你哋我开股，睇下我估得中唔中？ 系 嗰、那个郑重大， 冇错。 佢除咗量血压之外，有啲咩做啊？量血公民 有 包书， 跑马又包书， 包书 啊！跟住咧就攞文具嚟派，攞人哋啲文具嚟派。 唔系，跟住咧就俾，跟住咧就镬镬咧就发佢嗰啲地区主任咧就镬镬开档就唔见人嗰只，跟住咧就然之后发个。冇人去嗰啲居民大会， 系、 有郑同差路个二拉架， 系嗱咁你老实讲啊，如果你有20几个民主派好泛民好咧，你哋有20几个人噶嘛，每个月你哋动用到嘅资源可能有10万蚊出嚟， 连埋区议员好犀利， 连埋区议员，你哋可能每个月有几百万嘅嗰个经费攞出嚟启迪文字，攞出嚟咧喺度社会度宣传，因为咧而家嘅媒体唔喺你哋嗰度，你哋得翻 Facebook 噶咋。 留翻下次，我驳你， 系啊，因为今次太长，我哋要下一次翻嚟再倾。